一个人要在有限的生命里遇到几个喜欢的人，其实机会不那么多。如果在异乡遇到曾经交心的老友，更是难能可贵。小雨是我16、17岁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写一本日记，毫无保留地分享彼此的所有小心思与小秘密。他学习音乐，便与我分享他对曲目的理解。我对烹饪有很大的爱好，他便对美食有孜孜不倦的喜欢。他爱配合我对于未来的一切天马行空的想象，这所有都是我对他的记忆，而这一切曾奇迹般的温暖过那时年幼的生命。16、17岁的年纪，除了天真爱幻想的心一无所有，可正好我们在那个年纪被彼此需要。毕业之后各奔东西，新的城市，新的成长，以及新的朋友。而与小雨再相遇竟是10年后，26、7的年纪，都是暗夜里俯瞰城市的异乡人，除了压力和畅想，就是无穷无尽的孤独。我们重逢在这座城市的一座写字楼前，差一点擦身而过，而在1分钟内，他以微笑眼泪与我相望。我们主动伸出双手，我们十指紧扣，没有任何言语，我们还能张开手臂热情相拥。当下便决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，找个地方坐下来，我们还能凝视彼此，说尽真心话。我知道错过了太多的岁月，我们在以所有的形式更靠近彼此。 was there when you said forever and always. You didn't mean it, baby. You said forever and always. Yeah. 我是杰克唐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，请留言。 你最近好吗？ 十点答录机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。他已嫁为人妻，我感叹岁月过得太快。我便笑着回忆说，曾经他还在日记本里描写过对于爱情的幻想，我说我都还记得。他面对这一类问题还保持着年少时的害羞表情，这种熟悉感让我感觉我们不是重逢在十年后的当下，而是重逢在我们共有的回忆里。我看着他便明白他是幸福的。他的性格与我有几分相同，我们固执，对很多东西不妥协也不将就。接着他询问我，我有些失落，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碰，碰了难免又会从心底里面翻出来想，而很多感情都经不住细想。也许我没有他的好运，与 Z 最后一次谈话也是一年前了。这一年新认识了不少人，听过许多关于别人的故事，在想到自己时，竟然与 Z 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。他留在心里不再只是灰色，我好像又开始想起那些除了争吵以外我们开怀大笑的事情。我与小雨聊到很晚，得知他也只是出差路过这座城市而已。虽然重逢很短暂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。最幸运的是我们还保留年幼时的简单。我们相约下次一起旅行。回家路上我在想，这座城市是小的，而岁月的慈悲会将所有爱恨情仇都救赎，而重逢的意义也许就是让我们坦然接受现实，试图找到出口，然后重新启程。 October night, there the pubs and the 我是杰克唐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，请留言。 你最近好吗？ 十点答录机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。歌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歌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，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。杰克唐的故事盒，等你开启。阿成特意请了年假来看我，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我问他想要去哪里逛逛，好像程序上是这样，当我们去到某地旅游，一定会有人主动说某某馆子一定要去吃，也会有人说某某建筑不可错过，还会有人在网上和朋友间取经抄下三五行旅游指南。阿成想了想反问我，这个你做决定吧，你最想带我去哪儿？于是各种建筑、景区、街道快速地在我脑海中闪过，而我最后最想带阿成闲逛的不过是我家附近这几百公尺，由头走到尾。于是我对阿成说，我会带你先去这附近走走，邀请你迷失在我的生命花园里。 Everyone's waiting, I stand at the station, cause everything goes, I know, I know. Pick up your feet, boy, it's time to compete, because everything goes, I know, I know.Change with the seasons. Stop it, you're stressing me out. Answer the phone, you can't be left alone, because everything goes, I know, I know. You've had your fun, now there's work to be done, because everything goes, I know, I know. 早起出发，因为北面路口处有一家包子铺，坐落在文化路上，一早一晚永远大排长龙。有内行的吃家懂得怎么才能开启丰富的一天开始。鲜肉包子、小泡菜、豆浆是用石磨研磨出来的，限量供应。石磨就放在门口，不用的时候用蓝色的棉布遮住。如果你哪天赶飞机早起，或者哪天夜班清晨前回家，你都会看到包子铺的那对中年夫妻在门口研磨豆子。选个好位置坐下来，简单小食，亦不失是一顿美味。接着来到西路公园， 这是这一带最好的一处户外公共空间，最具人气，大小正好，清朗明爽，植物种类甚多。季节的颜色决定了风景的颜色，风景的颜色决定了心情的颜色，最宜小孩大人男女老少，锻炼的人，小朋友相约玩耍的定点，牵着手散步，情侣说着悄悄话。公园中间不知自何处移来一个巨大的花盆架，里面随时开着当季的鲜花，四周放着长椅方便休息。公园西侧满是吃店，东街16号手工刀削面，座上多半都是近处邻居，里面最好吃的除了炸酱刀削面，还有的就是卤肉饭最棒，汤汁咸淡刚好，带一点微甜，卤肉肥瘦相间。每次去我都会叮嘱老板多加一勺汤汁。店里是一对母子，儿子负责煮面做菜，母亲则负责收款打扫，晚上1到8点准时打烊，时间非常规律。这家店旁边就是我经常会光顾的传统甜品店，往往吃完咸的再来一碗甜的，会让整个身心都得到满足。阿春今天正好在店，看着我来了很高兴，我和他已经达成很好的默契，不用开口他也知道我会要吃什么样的炖品，而我时不时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我觉得好看的书。下午阿成跟着我沿路路过那片野生花园，向南走27号就走到了书店。我带着阿成走进去，打算小坐休息片刻，好运气地碰到老板在煮咖啡，打招呼向他介绍身边的阿成，打笑几句坐下来，免费获得2杯煮好的热腾腾的咖啡。以往我最爱的位置被几个看似大学生样的男女坐下了，我便来到13最爱的第四排书架旁小书桌坐下，旁边还立着13的画。那天他给我看了那幅关于他的爱情的画，我也悄悄给阿成八卦这幅画的故事。It's hard for sneaking up. And this is where I went to school. Most of the time had better things to do. Criminal record says I've broken twice. I must have done it 6 times. I wonder if it's too late. Should I go back and try to graduate? Last better now than it was back then. If I was them, I would've let me. 细细的走，画完一个圈，不失一处欢乐园地。每个小小的角落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在发生。我对阿成说，此等才是真实的文化魅力，不以忽视。右手边一号一家花店，店主是一个女生，我偶尔会去买花带回家，她会自己做干花，如果你有特殊的颜色喜好，她还会帮你搭配一个花篮。30号是一家果汁店，我有的时候会喝一瓶葡萄汁。对面23号是一家咖啡店，有阳光的下午才会去坐坐，只喝香草茶。我是杰克唐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，请留言。 你最近好吗？ 十点答录机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。歌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歌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，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。杰克唐的故事盒，等你开启。近来忙于工作，精神耗虚不堪，凑巧朋友来访，一见他就问为什么忙成这副模样，便藏不住心事大吐苦水。朋友沉默地听他说完，问为什么不先想办法别让自己这么累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所谓抱怨疲惫，可能是自找的，行事匆匆忙忙，杂念又多，脑海同一时间运转多个事情，事情没有做完，精神却耗弱在先。朋友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对他说，当下该做的事儿是先让自己别再累下去，先放下，将心头的一切都放下，所谓惜心止虑。他连手机都没有拿，就换上鞋跟着朋友出了门。朋友开着车，他坐在副驾驶，他并没有开口问要带他去哪儿。他望着窗外，看着一列地铁驶过，一辆辆汽车驶过，想起有句老话说，手里有地图的人不会走得太远。

我是杰克唐，这里是十点答录机，请留言。 你最近好吗？ 十点答录机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。亮光，然后是黑暗。太阳光从天空各个角落里倾洒下来，接着是夜的黑暗，沉默的心，树丛中吹起的风，城市上空璀璨的亮光闪烁，陆陆续续还有人登上山顶。除了脚步声，好像约定一般，没有人说话来打扰这片刻的宁静。黑暗中的人各站一处，坐在顶上，放眼看云，望目虚空，身心放松，沉默，然后不知所措，放下一切，拿出生命中的时间分给朋友，分给工作，分给家人，而他们此刻需要再挤出一点，留给自己最好的时刻，不要让他疲惫。偶尔会想，丰富的生命不就是一连串的割舍与执着，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因为生命之中除了让人疲惫的东西以外，尚有许多美好的东西需要去发现，如闪烁在整个城市上空的璀璨灯光，在黑暗中一闪而过的萤火虫，如现在。 心，就算你不会懂，也不会可惜。 青春飞逝就再找不回来。胸口被青春东西的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，请留言。 你最近好吗？ 十点答录机，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。歌里的故事，故事里的歌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，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。杰克堂的故事盒，等你开启。出差回家的路上必是归心似箭，然而事事总是急不来，仿佛你越急阻碍你的事儿就越多。下飞机的时间是5:01，一路奔波终究肚饿，取回行李后遥遥路远，从出闸口走到停车场几乎累到脚软。T Y 开着车来接我，第一时间告知让我做好心理准备，今天路上堵车特别厉害，正逢假期返程高峰期，而且天空还下着绵绵细雨。取了车子，踏足油门往高速路驶去，一路上忍不住对 T Y 嘀咕工作的琐事，平常不觉得琐事烦人，现在一下子松散下来之后，再想起忙碌的时刻，难免稍感厌烦。T Y 如常沉静地听我发着牢骚，便是对我最好的治疗。为了避免交通拥堵， T Y 带着我七拐八拐，有一种对整个城市的所有路线信手拈来的自信感。遗憾的是，我的方向感却超级低，甚至只是在街头寻觅一条明明去过了好几次的道路，仍然经常迷失茫然的只能停在路边上网祈祷导航。我想起一回搞笑的经历，我和 Joe 和阿成三人本来已经选好了游玩的目的地，却因为走错路而在几条巷道之间兜转了40分钟。好在小巷道内都是小店铺，都干干净净而且清静，索性选择放弃了原本定好的目的地，坐了下来喝杯咖啡，或者买个根本用不着的小饰品作为迷途的小纪念，心情不但不焦急，反而沉淀下来。后来那个安静的小巷还成为了我们常常聚会的地方。 再熟悉城市路线，导航再能避拥堵躲高峰，我和 T1 还是被迫堵在了路上快50分钟。看着深红色的路线，我很沮丧地问，这是哪儿啊？ T1 与我你眼望我眼，互相苦笑。 T1 说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，我选择了一条躲避拥堵的路，就到了这儿。我们摇下窗口，探头四处望望，除了满眼的车，还有就是飘进车窗内的雨点。我连连打着哈欠。正逢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有一个小岔口， T1 问，要不然我们岔出去看看？我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，与其堵在这儿，不如另寻条路碰碰运气，行走在陌路上也比堵死在车群中好太多了。我们出了岔路口后，搞乱了南北方向，在几条小街道中间来回行驶，时间已经接近8点了。本来我们约好回到家后在附近一家烤肉店好好吃一顿，而此时 T1 与我含泪也叫饿了，偶遇一间吉野家， T1 便想坐下来随便解决算了。我见势不对，也决定放弃。刚好眼前有一家小小的大概只有10几平的日料店，在这条不起眼的街道中，门口还挂着传统的名布帘。我与 T1 停好车，探头看去，零零落落坐了几个年轻人，立即推门光顾。我们看着菜牌上拉面、汤食、鱼生各点几款，味道都特别像样。或许是运气好，在迷路时误打误撞找到的美食都相当不错。当然了，也可能是因为实在太饿，味蕾不够发达，随便放入嘴巴都觉得可以接受。总之这一顿吃得心满意足，意外欢喜。走前还讨要了一张印着小店地址的名片，想着下次再特意过来。